谢石门槛基金会，感谢郝武老师给我一个机会，再次来这里给大家分享。我讲的不是什么研究成果，也没什么学术含量，我是一个分享，是分享我一点感受。这个题目叫做移民与传教。大家知道这张照片吗？谁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是吧？哪两个人？范冰冰和李晨。他们在什么地方？ 工厂。 在天使城。在天使城。他们这件事情刚刚发生，他们为什么要去天使城？因为崔永元同志亮出一张合同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他们就带了这么多行李走了。这个人他想去哪儿？他想去成都领事馆。他为什么要去成都领事馆？因为薄熙来同志扇了他一耳光。他们前两个人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吧。这样的例子还有无数。这是十九大结束之后，这是网易的新闻客户端的一个新闻，上面是这是两会结束的一个新闻。这个是下面就是一个移民公司的广告。我不知道网易是什么意思，没看到。这个是一家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公司的广告词。真正的中国梦就是离开中国。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些大的，本来我没太注意，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大局上，这个移民的话题变得越来越成熟。那么在国内也常有中共。然后春节前我去了一次美国，在美国待了一个月，然后呢也常常跟一些朋友华人朋友在一起，我看他们过得很好，这个空气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吃的也好，玩的也好，很羡慕他们。他们都跟我说，那你就留下来吧，出去干嘛？你看你的这个微博给停了，微信公众号也给封了，没有任何地方，书也出不了，书也下架了，你还出去干嘛？就在这留下来吧。好，我想想。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你看会有三年会有大洪水。我说我没想过这个，说假如有大洪水的话，你是逃荒还是抗洪？我说我也没想过。他说如果要是你要认为中国会有大洪水的话，你是认为中国还有希望，你要参加中国梦建设？这个我也没想过。追问让我感受到的，这是第二个层面。第三个层面又来自一条学理上的，这是一个著名的朋友讲的话。这是一张照片，可能看得不太清楚，把他的文字分成几段放出来，很认真的道理啊。稍微有一点尊严的人都会离开中国，这是一个适合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大型政治实验场，因为在这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。所以，假如我也想有尊严，我的选择是什么？在这个地方取得胜利是不容易的，唯一的办法你要不择手段，但是不择手段你本身就没有尊严，这个父母是吧。然后呢你要留下来的话呢，别人会用马基雅维利的手段对付你，而且在这一场斗争当中你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，即使你用马基雅维利的方法也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，所以你更难过上稳定预期的几年生活。这从学理上来说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必须移民。这是我个人的感受，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三个层面的感受：大局、个人经验和学理三个层面上，面对移民这个话题对我的冲击。 哦，移民也传教。 这时候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侯克里。按照上面这个话所讲的逻辑， 在波哥利来中国的时候完全成立，甚至更加严峻，可以这么说吧。波哥利今天在中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允许外国人传教，但是今年由于没有不平等条约，因为是因为49年以后没有不平等条约，所以这个外国人不能来传教。到这是波哥里，这是波哥里，从重庆吧，不是从金沙江到云南的乌龙山是吧？从汉口一定路上差点这个差点溺死是吧？这是自然的风险是吧？这是传教的路上，刚才有人形容是当年这是在石门坎传教的路上。您的中国草民的形象，连手的姿势都像，所以他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但是同时又要像基督一样活着。大家知道第一句话是在哪卷书？应该是马太福音里面的是吧？其实作为一个传教士，当他去传教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知道这句话，就是。我差你们去，如同把羊扔到狼群里，这张图是最好的，是最好的。所以，当我对照这个场景和前面这个学者说的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互相抵消。要不然的话，这段话有绝对的道理，直到在我脑子里面出现之前。为什么波哥里来到中国而没有去考虑刚才那位学者提出的几个？因为当年的英国就是石门坎，石门坎英国的基督教是公元60世纪传进的，因为罗马的一个教主，这个主教叫格里高利，在罗马的市场上碰到了几个操异地口音的盎格鲁撒克逊人，让这几个人就要求这个格里高利派这个传教士去英国传教，但是格里高利派的第一个传教士团过了几年又被教皇召回了，直到格里高利自己成了教皇，然后他派了很多的传教团，英国才变成一个传教国家。大家想一想，这里熟悉英国的传教士，他对石门坎的情况，他一点点不惊讶。而且还有圣经的教导在前面，所以我对移民的反思，移民是对秩序的重新选择，就是说什么叫移民呢？你从一个秩序下迁徙到另外一个秩序下，这样一种选择，主动的选择叫做移民。这个笑话我今天在某个场合讲过，有个苏联人移民美国，在海关入境时过海关时，海关人员发现他带着一幅装裱好的斯大林肖像画，就问他：“你既然移民，干嘛还带着这个人的画像？”这个苏联人怎么回答的？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就不想回家了，因为移民的最大的苦恼就是想家。如何克服自己想思乡病？看看这个人的画像就不想回家了。为什么看了这个人的画像就不想回家了？因为他是一个秩序的象征，对不对？关于秩序，每个国家的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观念之上。这个国家是什么，决定了这个秩序关于这个秩序的观念是什么。决定了这个国家是什么，秩序的差异导致移民的这个可能性出现。世界上整体而言只有两种秩序，法老秩序和神明秩序。公元里面的法老是一个象征，一切凯撒的秩序，像总书记的秩序，总统的秩序，很多总统的秩序，国王的秩序， 天子的秩序都是法老之手，不是按照摩西的约法建立起来的秩序，都是法老之手。好，我们刚才前面看到那三位，那两位啊，我觉得两个人里的还有好多家里的不举了，他们为什么跑到洛杉矶机场去了？因为这边合同一出，他们那就跑了，因为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保平安，对不对？他们真是要保平安。他们是基督徒吗？我不相信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知道要什么？他们知道要保平安。为什么要去美国呢？因为美国能保平安。为什么美国能保平安呢？为什么美国能保平安？因为自由女神，自由女神那个左手抱的是什么？独立性宣言。独立宣言是按照什么写的？按照 Bible 写的。美国宪法是按照圣经制定的，所以美国的秩序是一个神明的秩序，在神明之下，生命权、财产权、自由权得到保障。所以即使不信神的人也知道那里有。传教是一个神经现象，这个已经不需要什么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，移民也是一个神经现象，就是从只要让自由选择，大家就会从法老秩序下走到神明秩序之下。但是传教的情形相反，特别是在外邦的传教，是那些传教士离开了自己的好生活，去到一个面临巨大风险的法老统治的地方去传教，所以移民和传教他们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。那些生活在以上帝为国王的王国，到以法老为国王的王国去传达上帝的福音，这样的行为叫去外邦的传教。但是在美国有很多人在国内传教，这是另外，这不是波哥里的情形，所以我讲的是波哥里的情形传教。那什么是移民呢？移民就是从法老为王的王国迁徙到以上帝为王的王国，通常不是所有的，不是通常。我碰到很多移民美国人，他并不是因为信仰移民美国，但是很多人去了美国，特别是很多女性。他们成为基督徒。那么我在接着往下讲什么呢？我们再把这个移民和这个传教我再往前面推一点，我们发现旧约讲了很多个移民的故事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可以这么说吧？亚伯拉罕，上帝让他移民，离开他的王宫生活，带着一些人走向沙漠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两河的上游。到新约的另一头去建立一个神明秩序，对吧？约瑟定居埃及，他那边就是被迫的，也是一个反向移民，他被卖到一个为奴的地方，这不是他的选择，但是带来了下一次移民。摩西离开法老之地到迦南，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，但是后面他有反向移民的故事。就是以色列人被掳，数次被掳，这是一个强制的移民，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反向移民的故事，在旧约里面，新约是一个传教的故事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传教是，我们今天说的传教，建立教会，都是基于新约。所以圣经一部圣经讲两件事情，移民与传教。摩西离开法老之地到迦南，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，但是后面他有反向移民的故事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，数次被掳，这是一个强制的移民，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反向移民的故事，在旧约里面， 新约，新约是一个传教的故事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传教是，我们今天说的传教、建立教会，都是基于新约和旧约。所以圣经一部圣经讲两件事情：移民与传教。最伟大的，当然耶稣是伟大的。这个保罗是耶稣的使徒当中最伟大的传教士，他像 CEO 一样，他沿着地中海的沿岸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要考察每个城市的风土人情，要决定在哪儿选址建教会。所以在中国人怎么理解这个？中国人总是都说的，中国人总理解说，教会就是传教士的任务是传教，其实不是，传教士的任务是建立教会。在教会的平台上，所以教会本身是一个传教一个更大的工具。没有一个传教士到一个地方，他不建立教会。什么敢教会？就是伯格里建立的。那么这个传教士，我刚才看了一个短片，这个传教士在英文里面叫 visionary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带着神的使命的人，就是说传使徒，他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。所以我把传教士叫做贤命者啊，就是嘴里含着上帝使命的人，这样的人叫做传教士。但是这是一个，所以传教士是一个被派来完成使命的人，这是一个被动的。但在中文里面，传教士是一个我来传教，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态。而且这个教本身是对，是一个不信任信仰的人对这种信仰的一个试图的描述。那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吧？耶稣说，为什么要传教？因为上帝派了耶稣来了。耶稣说，神派我来传达上帝的福音，所以我现在也要派你们去各地传达福音。这是一切传教的一个重要源头，不能说是唯一源头。所以传教士的任务，刚才很多朋友都说，是这个是传播神的福音。但是我要讲的，把这个福音更具体化一点，就是扩展神明的秩序，前往法老的秩序，扩展神明的秩序。耶稣上，耶对圣经上最新约上这句话，就是做世上的光，做世上的盐。这个光是来自上帝的光。而不是他们。如果我们认为伯格里做的对，那我们就相信有一个神明的存在，而且相信造物主都每个人都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，都赋予一个使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贤明者，都是贤明者。像作为传教士的伯格里那样，先是被赋予的使命，用自己的权力去完成。所以在这种意义上，对我们个人不存在是移民还是传教士。时间到了，这个是跟中国有关系。刚才关于移民的价格是，那个设立的论断是中国是个没有指望的地方，所以要怎么样？ 移民。 那么，站在信仰的立场上来说，上帝放弃中国了吗？上帝没有放弃中国。如果上帝放弃了中国，伯格里来中国就是错的。所以伯格里不认为，肯定不赞同上面的一段话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约拿的故事，大家知道约拿的故事，这里具体不讲了，我有机会，以后私下给大家。您还是传教，都要去做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都要去光大神明的秩序。压服法老的秩序，不受地点的限制，在哪种秩序中更不重要，因为你的命是不变的，你的使命是不变的，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。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在移民与传教之间的选择，而是在完成自己使命上的选择。谢谢大家。